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末，是我们房地产法律咨询的时间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呢是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焦景收律师。焦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那么看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收听的习惯啊，每到周六的时候呢都是法律咨询，所以很多朋友呢已经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来问这方面的问题了。那如果呢您关于家里的房子方面、房地产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注意啊，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好，那在说我们准备的话题之前呢，先来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心态好的朋友发来一个挺长的微信，焦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啊。 好的。 他说这个嘉宾好，说如果这个外孙子呀说缺钱，就把姥爷的房子给抵押出售，他括弧写的是出售前呀姥姥已经去世，姥爷的房不是姥爷所有，那么姥爷呢只占1/2的份额。然后完了他说请教专家，一，为什么不是全部份额的房产就抵押和出售，房管局有没有责任，这是第一啊。二，500万元房款挥霍了，90岁的老爷现在没房住，打游击，那么老爷呢不可能起诉外孙子，那么外孙子行为到哪里可以替老爷呼吁和解决住房的问题呢？ 嗯， 这是一个家事。 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个在配偶一方已经去世的情况下， 嗯， 那么他自己的份额是1/2， 对， 那么因为配偶一方已经去世，他会发生继承， 嗯， 他又有1/2是遗产，也就是说他不能全部的处分这个财产， 嗯， 但是呢咱就不知道这个他这个孙子以什么名义 抵押出售， 对，抵押出售的他到底是以什么形式，嗯，他有没有取得这个老人的授权，有没有取得其他继承人的授权， 嗯， 因为如果这个房子是共有状态的话，是需要所有的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 嗯，就才可以出售，老家所有的亲戚是， 对对对，就是这个房子因为 有一方已经共有人有一方已经去世了嘛，那么他会相应的一个继承，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么也是共有权人，加上这个老人，那么他对这个房子都是有共有权的， 嗯， 那么在处分这个房产的时候，所有的共有人都得同意，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要看你提交给住建委或房管局的这个材料到底有什么，有没有虚构的，如果说你自己都虚构的一些东西，那你不能说把这个责任归罪于咱们房管局， 嗯， 咱们说的第一个问题。 对， 第二个 那有可能哈，是不是这个外孙子他在从中弄了什么猫腻？ 没错，这个很有可能啊，嗯，因为刚才根据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陈述的这个案情来说的话，应该中间会有一些虚假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还要去查实。一定要去查实，去哪里查实？咱们可以去不动，因为现在出售变更登记是要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嘛。那么你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查询一下，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查的。 嗯， 就是这个老人他是完全可以去查的， 查一下关于这个变更手续的这个材料，备案的材料、嗯、有没有，是不是他伪造了老人的签字。 嗯 啊，那么如果说你是伪造的话，这可能涉及重的，可能涉及的刑事了。 嗯 啊，轻的那么这个行为，这个处分行为可能是无效的呀。 嗯，那么我们猜测的话哈、 嗯、 比如说呢，这个家里边姥姥已经去世了， 嗯， 就是姥爷一个人，而且呢姥爷已经九十多岁了、 嗯、 可能有些糊涂了。 没错。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作为这个外孙子呢，用什么样的手段引得让这个姥爷签了字了、 嗯、 那么其他人又没有、 嗯、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过了户了，抵押了、 没错，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嗯、 咱们通过一般的生活常识来判断的话，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大。他甚至可能拿着老人的身份材料，比如户口本，比如身份证，比如房本，然后也许这个房本上就写着这个老人自己的名字，去世的那个配偶在这个上面没有显示。 嗯， 所以说通过这一整套的手续，那么可能取得了咱们房管局或者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信任， 是， 那么这个买卖就完成了，过户就完成了、 嗯、 老人就没有了这套房 子了。而且呢这个家里可能也没有什么舅舅啊姨啊、嗯、也可能没有，但是按推算的话应该有啊。 对，那个年代应该 是有的、 啊、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要抵押或卖这个房子的话，也应该征得什么舅舅姨的同意啊。 对，就是因为这是他外公嘛、 对啊、 他外公的房子，他外婆已经去世了，他外婆的继承人、嗯、包括他这个外公，也包括至少也包括这个外孙子的这个母亲吧， 嗯，嗯， 对不对？ 对对对， 一定是有一个母亲的。 对对对对， 这个当然他母亲可能会同意，那他还有没有舅舅、 嗯？ 所以说这个要看去世的这个外婆，他的继承人都有谁？ 嗯， 那么他们有没有同意？当然，这个又这个问题又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如果说所有人都同意的话，这个行为是有效的。如果说他拿出的手续足以让善意第三人，我们经常说。他对外拿的这些材料，拿的这个房本，拿的这个户口本，身份证，能够让善意第三人相信啊，这个处分行为是所有的共有人的一个合意，一个共同的意思表示。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有效的。那这些利益受损的这些继承人怎么办？共有人怎么办？他可以向这个外孙子来追偿。 嗯， 啊，要求他赔偿。 嗯， 这个是可以的。 对，所以我不知道心态好，您在这个家里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员啊？ 对对对， 是外人还是家里边的人员？ 嗯 啊、像九十岁的老人，其实他家里肯定是一大家子的人的。当然，这些人可能怎么都被让这个所谓的外孙子啊， 嗯、 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最后把这个房子居然能够出售，甚至能够抵押，这个非常蹊跷啊！而且呢，他后来又发了两条微信说没有取得授权，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九十岁的老人并不糊涂，他说九十岁的老人不糊涂啊，而且他说不能够去查，直系亲属可以去查询吗？需要什么资料？ 刚才他说的一个问题很关键啊，就是说这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是不知情的，人家也不糊涂，人家不知情、 嗯、 对吗、 嗯、 那么我的建议是什么，咱们从民事的角度来说， 这个事儿大， 对，咱们可以去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查询、 嗯、 没有问题，因为老人是原所有权人、 嗯、 他是可以去查的，没有问题。 嗯， 如果就是之前我们办理过类似的案件，如果在这个中间存在咱们说的这个诈骗也好、 嗯、 或者是欺骗也好， 欺骗也好， 那么这个外孙子很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了，对吧？ 对，他不仅仅是家里的问题了， 没错、 啊、 没错，这可能上升到 刑事犯罪了， 因为他欺骗了老人嘛、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种处分行为从民事上来说他是一个应当去咱们叫可撤销的一个民事行为、 嗯、他不仅是欺骗了老人、嗯、而且呢老人底下有一大家子人，就这个房子实际上跟那些人也有关系 的， 只是顺带呢可能是第一继承人第二继承人的问题，比如你有舅舅你有姨的问题，人也要征得人家的同意， 的 是吧？ 对的， 所以你怎么就取得了这个各方面的授权就居然能够出售呢？这个很蹊跷，这个事 刚才咱们那个听众朋友说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嗯、 老人不知情， 不知情， 所以最坏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嗯、 咱们可以通过民事的一个诉讼、 嗯、 民事维权的这种方式，由如果买的那个房子因为他是可能是不是小额贷款公司啊或者什么，如果是恶意的，比如说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啊，原来那个房子800万那么现在只卖了300万，那这个合同咱们也是可以撤销掉的、 嗯、 那说明你明知道这个房子 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那么你们之间存不存在这种恶意串通的情况？ 嗯， 你不是善意第三人，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所有的共有人，包括这个老人，可以提起一个撤销之诉，或者说这个合同无效。 嗯， 啊，然后把房子追回来。如果房子追不回来，这个时候只能向这个外孙子追偿这个首 房 款 啊。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不利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500万已经被挥霍一空了。啊，已经被挥霍一空，而且这个90岁的老爷现在是没有房住，也是在打游击啊。而且说老爷也不可能起诉这个外孙子， 嗯、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比较麻烦了、但是看你们家里怎么来解决 这个 问题， 这个比较难了， 比较难了。 如果说你的权利受损了、 嗯， 你不行使自己的权利， 对， 那我们没法去劝您了，你这个。 嗯， 决定权在于老人， 可能作为亲戚来讲，觉得不能够逾越老人啊，去起诉家里的亲人。 对的。 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当时说句真心话啊，那位所谓的外孙子啊，他是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啊，达到他的目的？这个真的啊，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一个欺骗呐、啊。 没错、 啊，有可能是欺骗，但是现在咱们说不准，因为90岁的老人了，咱们不知道当时他真的是不是同意了，他授权了， 嗯、 咱也不知道哈。 是的， 但有一点我们可能会比较清楚，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人到底是怎么同意的？ 嗯 啊，作为心态好，你先问问其他的直系亲属， 查 实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人家当时都同意了，那这个没办法了，啊，人家都同意了。 对，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呢、再提一个建议给您，就是权利方这个所有权人或者是受侵害人是谁，他有决策权。当然您在旁边着急，这个心情可以理解、 嗯、 但是行使权利的一定不是您， 是 您一定是最后让那个老人决定我是否追究这个外孙子的责任。 是的， 如果要他启动追究的这责任，才可以说给他一定的方案。如果他只是在纠结不愿意启动这个程序，那么这个方案也是徒劳的。 嗯 啊， 哎呀，这个心态好，说是欺骗老人，其他家里人一直原谅这个外孙子，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办，因为其他的家里人都同意了，然后老人呢可能不管是欺骗还是什么，反正也同意了。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外孙子的追究就很麻烦了。 是、 啊、好，那我们只能说到这儿，这是你们的家事儿啊，还要您自己去调查清楚啊。好的，那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毛毛啊，他说这个一家呢是兄弟俩，然后呢这个母亲还在，父亲呢已经去世了，但是呢现在有一套房子写的是父亲的名字，那么这套房子应该怎么分？就这个房子呀是他父亲的，但他父亲已经去世了，然后他母亲还在，然后他们呢有兄弟俩，那这个房子比如兄弟俩之间应该怎么分？ 先看有没有遗嘱啊。 嗯，没有遗嘱。 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就是法定继承，首先有一半是母亲的啊。 母亲的、嗯、 那么他有这个父亲有三个继承人，他兄弟两个嘛， 嗯， 也就是说你们兄弟两个应该是各占1/6， 嗯， 然后母亲应该是2/3， 嗯， 啊，这个是咱们法定继承的一般的这个比例。当然，在继承的时候，咱们如果没有争议的话，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份额来界定就可以。 嗯， 如果有争议的话，还要看谁对去世的这个父亲尽到了更多的抚养义务或者赡养义务。 嗯。 或者是共同居住，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多分一部分的财产的。 嗯嗯， 所以一般的啊，就是刚才说了，母亲2/3，你们两个兄弟各1/6。 嗯，另外他还问了一个事儿，他说我怎么听说啊，我父亲的这个房子还要问我父亲他们家的一些亲戚，说他们的亲戚还要签字说不要这个房子。 是这样的， 有这么这个说法吗？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一个关键点了，是就是一个自然人去世之后，那么他有财产的话，他有遗产的话是要发生继承的。 嗯、 那么根据咱们继承法的规定，要首先确定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哪些人。 对， 啊，比如说您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那么你还有爷爷奶奶呢。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是要征求你爷爷奶奶的这个意见的， 嗯， 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要看您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法定继承人都有哪些。 那比如说他的那个什么这个叔叔啊什么姑姑啊，这些还不用 征求吗？他们不是法律上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嗯， 他们没有任何权利说向您父亲这个遗产 去主张任何权利， 嗯，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的， 嗯，好的，好，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还可以呢通过我们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今天是房地产法律咨询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焦景收律师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案件哈、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去年317咱们房地产新政出来以后哈、啊、确实整个的房地产呢得到了一个震动啊。 对， 那这个震动呢就是说有些人可以买房，有些人呢可能是不能够买房，有些人也不能够卖房等等，反正一系列的事情都是联动的。 没错，首付比例也有增加、嗯、贷款的条件也有改变啊、 嗯嗯、 是这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毁约的情况哈。 是的， 然后一些纠纷就出来了。 对的， 那么咱们呢就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哎、哈。 是，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马某啊通过中介的介绍，在2017年的三月初，记住啊，还不到317的时候。那么三月初的时候，与梁某呢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的合同。那么这个购买呢，梁某所有的房屋，购买总价在1000万元。那么付款方式呢为首付款和银行贷款，也就是首付呢500万元，当然是含定金100万，剩余的500万元呢向银行来贷款。合同签订以后，马某呢就向梁某支付了定金100万。但是3月17号来了，那北京市住建委呢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一个通知。那么明确要求说，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已经拥有一套住房，以及在本市无住房但是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者是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住房啊，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60%。那么购买的非普通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80%。那实际上根据这个文件，马某购买涉案房屋的首付款比例那就成了不低于80%了。那么这一规定严重限制了马某的履行能力，使约定的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剩余房款的履行方式呢受限了。那现在马某呢就不具备首付80%这样的付款能力了，所以就导致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够继续的履行了。那么协商解决呢就是无果以后啊，所以他们就向法院的提起了诉讼，要求呢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的合同，并不承担的这个违约的责任啊。当然这个肯定是这个买不了这个房的这人呢他就开始诉讼了，本来是想跟对方的 退房， 哎，来 拿回钱， 哎，来协议一下啊，但是不行，不行的话呢，但是没办法，只能是诉讼了。那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咱们来梳理一下，原告诉讼的请求是什么呢？一就是解除跟这个解除就是马某与梁某之间的签订的这个房屋合同啊，这是一个。二就是梁某呢返回马某呢已经支付的购房定金100万元，还有就是梁某支付的100万元的定金的利息啊，一同也都要还给人家。另外梁某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这是他的一个诉讼要求。 对的， 嗯， 买房人， 这是买房人的诉讼要求。其实从这个诉讼要求来看，这个买房人呢也真的是算计的都挺细的哈。 我相信就是这个案件呢，一定咱们这个买房人应该是也聘请了专业的这个律师、 嗯、 那么在这个诉讼请求上还有这个陈述的这个事实理由上，逻辑很清楚、啊、 逻辑很清楚， 这个争议焦点我们说总结、 嗯、 对，总结的也很到位、 嗯、 啊，也很到位。 那咱们再看看卖房人，就是应该是受点损失吧啊，因为本来呢这个1000万就能到手了， 对啊， 但是现在这个一下317出来以后呢人家房子呢没法 要退房 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而且还把自己被这个告上法庭了。 对 啊，那这个被告也就是卖房人梁某，他是怎么说的呢？第一，他梁某呢不同意马某的诉讼请求，合同不应当解除，说马某呢没有合同解除的法定或者是合同约定的条件，政府出台的新政并不导致涉案合同不能够履行，那双方呢应该协商继续履行的方式啊，这是这个卖房人他第一个要求、 嗯、 第二，他说合同签订以后，那梁某为了使合同呢能够继续的履行，已经提前归还银行的贷款，对于房屋进行了解押，目前房屋可以顺利过户，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梁某出卖房屋的目的是为了更换更大的房子，在与马某签订合同以后，已经与 案外人签订了房屋买卖的合同，那么马某提交了100万元的定金以后，梁某呢随即就向案外人交付了100万元的定金，所以呢本案涉及两个房屋买卖合同的关系，应当综合考虑，这是第三。那么第四呢，这个案外人也将合同定金用于房屋解除抵押，目前还没有返还的能力。我的天哪， 这个其实 太复杂了。 一看那个情况就挺复杂的。首先，这个案件 不仅仅是一个重，不仅仅是个317新政出来的问题， 不仅仅是新政，还涉及到连环单。 对， 因为去年就是现在咱们二手房市场啊，70%的都是换房的， 对， 就是改善性住房的， 改善性住房， 就是这种投机的，相对来说这个损分已经挤出去了啊，大多数都已经挤出去了。所以说很多的都是改善性住房，一居换两居，两居换三居的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你看说这个上家的定金交完之后，他马上又给了别人，别人拿这个钱又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解押了啊，这个把贷款提前偿还了，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一环套一环， 对， 一个套解不了，那其他的套也解不了， 嗯， 所以说这个连环单，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确确实实，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旦出现法律纠纷，就是这几方涉及到上下游的这几方，或者是三方四方，那么这个影响还是都是特别特别大。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案情呢，因为317新政呢，它确实是咱们政府为了调控房地产的一个这个状况，那么出台的一个像针对性的政策。那么它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体啊，也不是针对说某一个群体，但是政策出来了，它很有可能对房地产的行情会有一些调控，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会出现一些误伤， 是 啊，也会出现一些误伤。像咱们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这个马某啊，还有咱们这个 卖房人梁某， 那么这两个人就属于被误伤的那一类的购房人或者是售房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根据咱们这个最高法的这个规定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咱们买房人马某提出解除合同的事由，说是因为317新政造成他没有履行能力了，对，就是我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因为新政出来说要提高到80%的首付。那么现在我之前首付可能500万就够了， 现在 我要800万，那么我300万的这个差额我去哪儿？我没有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就我们说的一个举证责任，需要有咱们这个买房人马某去举证证明，哎，自己确实没有履行能力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建议是你应当去做什么？就是把你的近一两年的这个收入证明，比如说你的纳税证明，还有社保证明，以及单位出具的这个收入证明等等等等，这个包括银行流水，来证明你的资金能力以及你的收入情况。那么你证明你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这个时候法院会根据你没有履行能力，然后又结合着317新政的这个出台，那么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双方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法院一般会判处解除这个合同，因为我们叫法律上叫情势变更。因为北京地区出现新政可不是仅仅是317了，之前2011年、2012年、2013年、2015年每年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政策，那么317，那么它既考虑了限购还有一个贷款，它这两块都有涉及，所以说首付提增加了，它会造成说买房人我无法凑齐余下的这个首付款，那么这种情况下交易就没法进行， 这是个实际情况啊， 没错。 但是有一点的话呢，我倒觉得梁某哈，就是这个卖房人，他说的也不见得没有任何的理由哈，比如他说这个政府出台的新政并不导致涉案合同不能够履行啊，他说双方应当协商继续履行的方式，当然政府出台确实实实在在就是造成了买卖双方不能够履行了，但是国家出台的这个文件它是法律文件吗？ 这首先啊，咱们说这个有没有它属不属于法律文件 效应， 首先它肯定不是法律法规，它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住建部的一个 调控的措施 规章或者是咱们的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它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 对 就是双方的合同的效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嗯， 嗯， 在这个点上，我不管是这个买方人还是卖方人，包括咱们法院以及中介机构，大家对于这个合同的效力是没有异议的， 是承认的， 也不质疑的。 嗯， 问题就在于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叫情势变更，法律上有一个 叫一个情势变更。 对，情势变更发生之后，那么可以再行协商，这个法律是有规定的。啊，司法实践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你们双方可以去协商的，没问题，我们法律不限制你们去协商，重新达成一致。就是比如说是首付款，大家说了，我现在拿两个月内我拿不到这么多首付款，那五个月或者十个月行不行？你们达成一致了，也可以往下继续履行啊。 嗯， 但是法律又说了，如果情势变更发生之后，那么你没有达成新的一致意见，没有形成新的合议，那么这种情况下，不是双方原因造成合同不能继续履行， 嗯， 是情势变更造成的， 对， 也就是说咱们317的新政造成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不应当互负违约责任， 嗯， 这种情况下应当解除合同，啊，咱们这个卖方人应当把这个100万的定金退还给咱们买方人。 嗯，所以咱们来看一下法院判决的结果啊，就是解除了原告，也就是这个买房人啊，买房人马某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被告啊梁某啊，就是解除他们这个合同了。是吧？ 对的 啊，北京市这个合同了。另外呢，这个被告梁某啊，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马某购房款，就是100万元的定金啊， 嗯， 而且驳回了要求支付利息这样的诉讼要求。 对的，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哎呦，这个钱你不能白拿呀！我给你100万，给了你两三个月了，现在合同解除了，你。这个自然孳息就是放在银行账户里面，100万每天都会产生孳息的，会产生利息的。 嗯， 那这个利息应该给我呀？比如说咱们同期，存款利率的这个相应对应的利息应该给我们呀。实际上，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就是大家在做这个商业交易的时候，大家应该对这个商业风险会有一个评估。你应该是能够预料到，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的信息是非常发达的，并且现在的大家的法律意识也非常强，是哪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律师的。 嗯， 所以说大家的法律意识增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情势变更，因为客观的情况发生变化，那么相对应的这种责任啊，那么应该是自己去承担，人家只需返还你本金即可。 嗯， 这也是咱们司法实践过程中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考虑一个公平原则。 嗯， 要考虑一个公平原则。再说难听一点的，就是我如果没有出这个新政，我这个房子我也想要啊，因为我是改善性住房，我把我自己的房子都已经卖了，我现在也是无家可归啊。 嗯， 所以从这个综合衡量， 从双方的方面来考虑啊， 咱们国家，咱们的司法是填平原则。 嗯 啊。有损失才能去赔偿。 好的，那咱们只能聊到这了。非常感谢焦律师啊。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修仙中国 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立夏的节气，从气候上看啊，目前本市正处在春夏转换的时期，受高空槽东移南下的影响，今天的下午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呢受上游沙尘输送的影响，伴有浮尘天气，请大家呢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范，夜间天气转晴，扩散条件转好。那具体的情况是今天的中午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降雨，伴有浮尘，东北风3-4级，阵风是6级，气温25到26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伴有浮尘，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阴转晴，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焦景收律师。焦律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好。 好，那今天是周六，是我们房地产法律咨询的时间哈。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说了一个例子哈，咱们在下半段的时候把这例子呢，咱们再有些问题再跟大家细说说哈。实际上呢，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买房人马某啊，买了梁某的这个房子，当时呢签订了一个协议啊，这协议本来现在都挺好的啊，先多少钱多少钱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呢突然317新政出来了，这样就造成呢买房人马某呢没有能力哈，再去买这个梁某的房子了。但是他在之前呢已经是给了梁某的100万元的定金了，所以呢两个家庭协商无果啊，协商不一致，最后没办法，这个买房人马某呢只能把卖房人的梁某啊诉讼到这个法院了。 对， 那这个马某就想呢说，那我买不了了，干脆你就把钱退给我就完了呗，连利息什么你都得退给我啊。但是那个梁某说了，说说有点冤，说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调控措施不能代表这个法律的条文啊，说这个不能是作为一个解除合同的唯一的一个标准一个条件，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说我也是买房啊，说我卖房呢是为了改善，你给我这100万的这个定金我已经交给另外的人了，我要买他的房子，所以刚才您说是一个连环单。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句真心话，不管是买房人还是卖房人都是呢误伤者。 对 啊，都是这367的这个新政出来以后的一个误伤的人， 受害人打引号。 对，受害人打引号。所以这两个人呢我都表示同情，都挺不容易的。 没错，是这样。其实怎么说呢，有些情势变更呢，有些情势的变化呢，确确实实会影响到这个一中这个交易的一个正常啊。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特别的引起同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讲呢，法院呢还是给出一个判决啊。这个判决的结果呢就是说解除了原告啊，就是、 解除了合同。 解除了合同了。就这个合同的准许解除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也让这个梁某啊，就是卖房的这个梁某呢，要把这钱还给人家这个马某。 定金给退还嘛。 定金退还。但是那个利息。 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对，互不承担违约条件。责任。但是这个利息呢就算了。 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这种情况，有无奈的地方，但是咱们到了法院，法院一切是以法律为准绳，对吧？所以说，法律是对于情势变更是有相应的规定的。那么317政策在咱们北京地区的一些法院类似的案例啊，如果说是你受到影响了，当然，如果说317新政出来之后你没有受到影响，比如说你是全款购买这个房产的，你不涉及的贷款，不涉及的首付，你不能再以这个说这个317新政出来了我要解约，你都没受到影响，你不能说因此而去解约。 对， 要看个这个317对这一宗交易，对这一宗买卖有没有受到影响，有没有实质的影响。首付有没有变化提高，贷款有没有变化。所以说要有实际性的影响的时候，咱们才说叫情势变更，你才可以依法去解除，并且不用承担违约责任。 对， 当然话说回来，因为毕竟刚一开始咱们跟主持人沟通的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的二手房市场呢，70%-80%的都是改善性住房，并且改善性住房有一个特点，它要么是先买后卖，要么是先卖后买。并且这一连串的可能又涉及到3-4家， 对， 4-5家。 是的， 我买主持人的这个房子，可能我要把我的房子卖掉，然后您卖我的房子，您还要买别人的房子， 是， 所以这连环单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的时候，那么尽可能的先跟上下游的去协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主张说能协商的、能和谈的就不要去打官司？因为毕竟，民事诉讼它成本高，时间长，并且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观点。诉讼就相当于打仗， 对， 它一定是有风险的。这个胜败 有输有赢的。 对，没错，胜败真不是说咱们自己一方能决定得了的。 而且像我们有些对于法律呢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又不是律师哈， 像 你们都是专业人士。 没错， 你只是凭空自己想象啊，我完全是有把握的赢或者怎么样，也许打官司以后那结果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让你这个出你所料，这都有可能。 没错， 所以咱们尽量是要协商来完成。成这个事 啊，合计生财。 对，因为刚才咱也提到，其实大家呢都不容易，都是有一点误伤啊。你像刚才那个梁某也是，他实际上卖这个房子的话呢，他拿到了马某的100万元的定金，其实他把这定金他已经交给别人了，他也把他自己的房子卖掉，他要买别人的房子来进行改善的。你看这个事情让他退，他上哪儿退去啊？他已经给别人了，那么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官司要打，就是他跟另外一个人之间那个关系到底怎么来解决， 梳理不好又是一场诉讼， 又是一场诉讼。 没错，所以也提醒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诉讼有风险，起诉需谨慎， 需谨慎啊。所以这个事儿是焦律师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一个警示，我们一定要认真考虑。另外，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这个买卖啊，这种连环单啊，这种改善住房的一定要注意。反正要我的话，我是这么干。比如说我要想改善的话，我一定是先把我的房子彻彻底底的卖掉了。卖掉了，他是我拿到钱了，然后我再去买房。我千万不能说我这房子还没卖掉，然后我需要这个钱再去买我新的房子，这样全悬着的话呢，就特别容易出事儿。 您觉得呢？ 所以主持人是媒体圈里最懂法律的吗？ 不是，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对， 我怕惹事。 我是坚决的支持您这个观点，因为这样的话法律风险相对来说更小一些。 对， 因为连环单比较多，从公平的角度来说，最好是先把自己的房子给卖掉，因为在北京地区很多人卖自己原有的房子，很有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资质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家里就有两套小房子， 是 你不卖一套你都没有资格呀。如果说你不把资格腾出来，你就跟别人签这个购房协议，那你没有资格你还去买房，这个风险这个雷又埋下了。 对，往往有的时候中介啊他会告诉你说没事签吧，反正你也要卖什么的啊，这个签你卖完以后反正到咱们得履行什么的， 对的， 他就骗你就签了。 对的， 但是有时候你的房子一时半会儿你卖不出去，你资格腾不出来，那边还催你，你说你怎么办？ 没错，就是如果说你在先的你售房这个行为没有完成的话，会出现两个风险。第一个，你的资格可能腾不出来，第二个，你要过不了户，那么你拿不到这个所有的钱， 是 拿不到这些所有的钱，你要再去买房，你的首付可能不够，那么你的资金会出现紧张， 是 很可能面临着到期你付不了人家首付款 来， 那么你就违约。当然很多人会说，因为大多数的买卖双方，那么我们认为是一定是诚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抱有一个心态，就是赌的这种心态。 对，就相信 中介也跟我说了，把那个时间周期都可以拉长一些，然后尽可能的保证各方的利益，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有。但是我还是认为你先同时买，或者是同时买同时卖，或者是先买后卖，这种风险确确实实挺大的。 是的， 也许你赌对了，但是你赌不对，出现风险了，最后你两头受气。 对，所以既然用了赌这个字儿，就是有风险的。 没错， 即便是你的接触的这几方都是非常的这个真诚的啊，非常诚信的，但是你架不住有宏观调控的措施出来 吗？对， 是吧？这可真是咱们无可预料的，不可预料的。那么如果出来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办呢？所以咱们干什么事还是要多考虑考虑，是吧？反正通过这个 保守不一定是说咱们是胆小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更谨慎一点。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些就是可能生活阅历哈，往往可能岁数大一点的人，他干什么事情他要考虑考虑，就不是那么盲从啊，就是总怕出事。就像老司机，你发现新司机啊开车不管不顾， 对， 因为他没出过什么事，他不知道害怕。而老司机的话，越开车他就越胆小， 对， 因为他见到的太多。 对，老司机越开越胆小，速度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越来越稳当了。 对对，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啊。 没错。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吧。今天这个安居快讯呢，也跟这个法律呢有很多的关联，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关于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要咨询，今天的焦景收律师在场啊，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那首先呢来看我们安居快讯的第一条，说买房子以后发现这个房屋呢是所谓的凶宅，那么法院判决退房赔钱。在长沙一个小区里边啊，这个买家呢买到了一套房，后来呢得知在这套房子里啊发生过命案，向所在的这个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要求退房。那么法院呢经审理撤销了这套房子的买卖合同，而且呢判令卖家啊退还了85万余元的购房款，并赔偿了买家相关的损失。那么近日呢这个法院呢向社会通报了这个案情。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咱们这个你包括咱们北京市的这个住建委的这个二手房买卖的这个模板，以及各大中介机构的这个模板，都会涉及到一个信息，这个房屋是否属于咱们这种类型的房屋，就是所谓的凶宅。那么如果属于是，你必须得提前告知我，如果你没告知我隐瞒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根据合同条款还有根据咱们的司法判例，我是可以解除合同要求退房，同时你要承担违约责任，支付我赔偿金。为什么？你隐瞒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情况，这个信息是可能会影响我的一个决策，如果我知道这个信息我可能就不买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存在咱们说的这个欺骗咱们，隐瞒重大的一个信息。 那从这条当中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凶宅都包括什么呢？ 怎么说呢，就是一 通称啊，我这个我跟一些中介机构的朋友聊过啊，在他们的有些系统里面，只要发生命案的，不管是刑事案件还是咱们说的就是自然死亡，就自然死亡，在屋里自然死亡那种情况，都属于凶宅，就是他们定义的，在中介机构在他们的系统里面，每一套房子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会有一个记载。其实怎么说呢，要如果是自然死亡的话，我们认为不应当定性为凶宅。如果说是刑事案件、那么这种情况你可以定义。还有一种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自杀、比如说从楼上跳下去啊，怎么样，这个属不属于凶宅，其实在法律上它没有一个明显的界定、 就是民间大家的感觉而已。 对的，但是我其实是非常反对中介机构把这一类的房子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直接定性为凶宅，这个、可能对于有一些业主来说，所有权人来说影响很大，可能这个房子就搁手里了，就出不了手了。当然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你可以向买房人去披露，但是你作为居间方来说，中介机构也好，你在你的系统里面，在你的信息平台上发布上面写的是凶宅，那谁还敢看那个房子？ 是的，是的， 可能这个交易机会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中介机构他收这样的房子哈，或即便是可能有一些中介机构也不够诚信吧，他即便可能有这样的，他也不会向这个买房人去做介绍哈。这是他的职业道德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实话实说哈，让买房人自己来选择。 对对。 所以从这个案件来讲呢，这个法院还是支持了这个买房人的。 是的，没错， 他的这个诉讼啊。另外咱们可以闲聊一点，比如说这发生刑事案啦，或者什么自杀啦、突然死亡啦等等，这确实是有点恶心哈。这个我觉得还可以考虑。 就是、对于一些朋友，可能他心理上会有一些阴影。 对对对，是的，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决策。但是我们说，在商业社会当中，咱们做这个大宗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披露所有的信息，小到这个房屋是否漏水，大到。当然在咱们传统文化当中，对这个信息还是蛮关键的，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这个房屋的是否属于凶宅啊，所以这个信息还是要如实去披露。 是的，是不 是披露？ 当然像那种比如说老人那种这个得病啊去世或者怎么样啊，不过在这里我还真是提醒一些家里的这个一些人员哈，比如说老人真的咱们并不是说不孝顺他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孝顺老人，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比如说有病或怎么样的话，一定要送到医院，到送到医院，临终的时候还是要送到医院去，这样的免除一些麻烦。 是的， 您觉得呢？反正我这个话吧，怎么说，在底下说好像很自然哈，在这说有点觉得 这个 不通情理。 但是这个取决于每个家庭的家庭文化了。 是的，是的， 取决于他们的家庭文化。 所以这个事情呢，既然有这样的说法，咱们还是别留下一些麻烦， 没错， 后顾之忧哈。 是这样。 其实像刚才您说文化真是，我突然想起来，像在香港那边，他们买房哈，还愿意离这个叫什么坟地或者什么样，还特别近的那个房子，或者能看到这样的地方， 对， 他们觉得是能够发财， 对 啊，棺材咱们是能够发财，还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属于咱们的一些观念的问题， 对，观念的一个问题。 包括在一些海南有些项目，它的房屋构造就像那个咱们说的 棺材的那种、那种形状什么的哈，它可能取一个吉利， 对， 这都不好说。但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咱们还是遵循它的一些文化习俗吧。 没错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说明知房子被查封了仍然租给他人，那法院的实施强制的腾退。那去年6月1号啊，法院上门的查封了彭某夫妇名下的房产，那彭某的却不仅不配合腾空这个房屋，反而呢转手将这个房子就租给了二房东徐某，并由徐某呢再转给了其他的一些租户。那么这之后呢，法院上门的张贴腾退的公告，但是被执行人员彭某和房屋实际占用人呢逾期未腾退房屋。那近日呢，开发区法院对于这个案件中涉嫌的抵押房产实施了司法强制的腾退，这个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啊。 这个彭某，我认为他们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淡薄啊。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生效的判决，那么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话，是可以构成刑事犯罪的。我相信这个法院还是比较仁慈的，只是说强制把它腾退了。如果给你定一个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罪，可不可以？现在这一类的案件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提醒，如果你是被执行人，应当去主动的履行判决的一个执行义务，防止出现咱受这个司法措施轻的罚款、这个司法拘留啊、 限制高消费，拉入黑名单啊，重的很有可能被定罪的， 嗯，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罪是有这个罪名的，同志。 所以真的不要叫嚣法律，嗯，哈， 没错。 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比如说这个房子查封了，一般的咱们国家有关部门呢会给他贴一个封条，是吧？ 他其实是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他的那个系统里面还有房本上会有显示， 会有显示 啊，会有显示， 对 啊，它是一个公示的一个形式嘛，要让广而告之，让大家知道，哎，这个房子我已经查封了，法院查封了啊，是这样。 一个是从刚才您说他这个一些条文上他会有显示了， 对对对。 另外呢，就是可能会给你贴一个封条， 对。 但是我们很多人，就连我小的时候啊， 嗯， 我现在当然知道，我小都觉得贴封条也打给他弄开不就完，反正没人管。啊，旁边又没有警察，又没有什么监督， 嗯， 就给弄开。可这个不能动的，是吧？ 它是 一个封条的话，这样的房子不能动。 它属于一个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一个情况 啊， 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司法的一个措施嘛， 嗯， 对吧？ 嗯， 那你要 刑事犯法 啊，没错没错，你还是有这种违法之处的， 对 对 ，还是要谨慎一点，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咱们尽量要积累一些 法 律方面的知识，对， 没 错，知法守法，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找人假冒妻子卖房，那法院呢判合同无效。狄先生啊，为了卖到妻子牛女士名下的房子，指使他人呢冒充妻子办理了委托孙某代办涉嫌房屋的出售、过户等等事宜的委托书公证。那么孙某后来呢又将涉嫌房屋以牛女士的名义出售给房地产公司，牛女士呢发现以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呢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日前呢法院啊审结了这个案件啊，就是法院判决合同是无效的。 我可以告诉主持人啊， 嗯， 有的法院会判有效， 为什么呢？ 啊，这个就在这个种情况就 在，因为他们是夫妻， 再去分了啊，再去详细的去细分了。当然这种情况，我认为可能法院这，因为他没有显示这个法院具体如何认定的啊， 嗯。 首先肯定是咱们这个买房人啊，他也没有尽到一个审慎的义务。你买房子的时候，这是夫妻共有的房产， 嗯， 那你应该看他的结婚证，对吗？结婚证上是有照片的， 嗯。 那你有一个审慎的义务，核对一下呀。 对， 你这两个人如果相差很大，咱们可以调录像啊。那么你都没有尽到一个审慎义务，你不能说你是善意第三人， 嗯， 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说有些法院会判合同有效啊？ 对， 那是你们夫妻两个，他这叫表，我们可以理解成他是表兼代理啊。 嗯 啊，那你们随便带个人进来，我怎么能知道呢？再说有可能带的一个很像的人， 对， 我作为一个买房人。我是察觉不到的， 没错。而且你说那确实有道理， 嗯， 我买房的时候我也不可能查你生那个什么那个结婚证啊， 对啊， 然后看人家夫妻的结婚证， 当然可以看，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万一找一个比较相似的，有点 像的哈，就分不出来。 对，当然这种情况我们说从诚信的角度来说，这个丈夫是非常非常过分的， 嗯， 你不能带一个不跟自己妻子长得很像的人，为了卖房骗自己的妻子，当然他跟这个买房人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个串通或者恶意串通，咱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个新闻比较简单。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就是是自己的财产，那么自己可以独立处分。如果说是共有财产，还是要取得共有人的一个同意再去处分，否则一定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嗯，对。那像这样的又引出一个话题啊，比如说他们虽然是夫妻，但是这个房子呢写的是，你看啊，他的妻子的名字，牛女士的名下的房子， 嗯， 没写他丈夫的，那他丈夫卖房有这个资格吗？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就是从法律上来说，他可以代理嘛，他可以 做，可以代理， 他是一个委托代理的一个关系嘛。 嗯， 这种情况他只要手续完整， 嗯， 也可以啊。但是往往这个中间就会容易出现问题，有的人会伪造这些材料啊。 对 啊，那这个情况怎么办？最好对于咱们买房人，你保护自己的权益， 嗯， 如果说这个房子是一个非产权人拿着这个房本过来卖房子的，那么你一定要问他，我要见房主。 嗯嗯 啊，谁知道你卖的你是真卖还是假卖啊？ 嗯，而且 中间有风险，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房本啊，原来都是写一个人的名字，就夫妻写这个丈夫的或者是妻子的， 嗯， 哈。当然现在呢，这个写两个人的也可以啊。 嗯，对的。 那比如说写的是他妻子的房子，实际上这是属于共同财产是吧？ 如果是婚后取得的，或者是婚前取得，后来婚后又重新约定说是共有状态的话，那写谁的名字都不重要了， 都无所谓啊。 对的，对的。 嗯嗯， 所以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啊。好，咱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中介呢买通了工作人员逃税啊，银川的房产中心信息技术科原科长受贿获刑3年啊。为了逃避呢房屋产权交易税啊，宁夏一房屋中介分公司啊买通了原银川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信息技术科的科长张某，就是违规呢给二手房办理撤销备案，增加呢房产共有人。近日呢，记者从银川市中介人民法院了解到，说这一案件经二审的终审以后，维持一审的判决，被告人张宁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22万元。被告单位的宁夏麦吉房屋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是15万元。被告人王某也是犯单位行贿罪，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目前已经判决是生效的。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学生呢工地玩耍的时候溺亡，那建筑公司呢赔偿。6年级的学生的小王趁学校放假，瞒着父母跑到工地上去玩耍啊，不幸的溺亡于工地的水坑。那事后呢，小王的父母将孩子就读学校、工地的建筑公司、还有监理公司、开发商等诉讼到了法院，要求赔偿。那近日呢，通州法院一审判决学校不承担责任，建筑公司赔偿原告35万元。嗯，那现在这样的事情也挺多。 其实你说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父母， 是 孩子的 监 管不力， 没有到位， 对， 你监管没有到位， 监护能力还有监护的这个状况做得非常差。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建筑公司，因为建筑公司你这个工地的水坑你是有一个管理责任的， 嗯， 那么你是有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的，不是说你起码得有警示吧，你得有围挡吧， 嗯， 什么都没做，那么相应的你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当然35万，因为这个孩子跑到这个水坑是溺亡了啊，35万在咱北京地区应该是承担的一个次要责任。按照咱北京地区的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数额的话，如果是因为意外死亡涉及到赔偿的话，应该是在130万左右。 哦， 那么他这个是35万，我估计最终法院评定的这个比例，应该他承担的是一个次要责任， 嗯， 比如说30%的责任， 是 也就是说，主要责任还是家长的监护不力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以说，当然，法律咱们经常说有损害就有赔偿，他采取的一个原则是填平原则， 嗯， 那么你的责任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过错来划分你的责任，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法院肯定还有一个认定。主要是父母监护不力造成的这种结果。 是的，是的。 其次是咱们建筑公司对于咱们这个工地水坑没有起到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造成这种溺亡的事件的发生，你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判决还是比较合理的哈。 公平的， 公平的。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作为家长来讲，对于孩子这个监管呀、教育啊、管理一定要到位哈。确实有的时候是由于看管不到，最后出了问题了哈。大家全都傻眼了。最后你推他推，最后都觉得什么各方的责任，所以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晚了。 对，要积极行使监护。 是的，是的。好，那非常感谢交警收律师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上面的节目。 健步走公益活动免费发放健步鞋，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这几天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真的是要爆炸了。但是提醒您啊，报名时间只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了，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话说这鞋子呀真是好，专为中老年设计，采用防滑鞋底，舒适透气轻便， 嗯， 那跳广场舞、散步遛弯、快走慢走、遛狗遛鸟，只要您出门啊穿着总没错， 嗯， 就是舒服省事儿。这脚一踏一蹬不用系鞋带，直接就能出门了， 是， 现在您赶紧趁着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活动机会，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免费领取一双。 多年信誉品牌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赞助商， 本次就是免费发放，只要您年满50周岁，信任并认可瑞麟养奶品牌的新朋友，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但是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名额稀缺，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要提醒到已经拨打4007106108报过名的朋友，就不要再次拨打了。系统会自动筛选每位朋友呢，凭借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只能限领一双。那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的话，可以提供相关证明。那鞋子呢，数量有限，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报名。免费申领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天津的朋友在问能不能领取，抱歉，本次活动呢只针对北京开放。那其他城市的朋友别着急啊，后期会陆续展开。 对， 还有人在问啊，瑞麟羊奶就是广播里天天做活动的吗？ 对呀， 这次不需要订购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 是的， 是的，就是推荐多年、好评无数的瑞麟羊奶。这一次呢，瑞麟羊奶赞助公益健步走活动，只要您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中老年专业健步鞋一双， 是 没有任何门槛，就是免费领取。 好了，活动马上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提醒，报名时间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电咨询。瑞麟羊奶致力于发展中国民族品牌，好羊奶瑞麟造，穿上健步鞋，大步走起来。只要您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的新朋友，这双轻便防滑、柔软舒适、专为老年朋友打造的健步鞋，就是免费送，全程免费。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1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